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今天是魅力中国板块国庆特别节目的第三期，我们今天讲的呢是高铁和旅游。高铁以其速度快、舒适、安全著称，打破了人们对铁路运输的一个习惯思维。在高铁时代来临的背景下，我国高铁的发展对旅游业的影响也日益凸显。目前由高铁带来的连锁旅游效应已成为了主流趋势。好，那么了解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随着高铁网络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一些主流的旅行社正在挖掘新的旅游机会。好，那么看一下，随着高铁的快速发展，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speed railway network on the fast track， 第一句呢有些长啊，但是呢没有太难的词啊。首先是一个建设啊， With the construction， 建设这个词我们讲过了，建设后面 high speed railway network， 高速铁路的一个网， high speed railway network， 后面有一个词组啊，略微有点难度， on the fast track， 这个 track 表示一个轨道， on the fast track 表示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轨道。那么如果一件事情呢，它在一个 on the fast track， 表示它运行的速度或者呢它这个审批的这个过程会特别的快。 China major travel agencies 啊，一些主流的一些旅行社啊，叫做 travel agencies are tapping tourism opportunities， 挖掘新的机会。 tap 原来呢是指敲打敲击，那么呢也可以指呢去敲打的目的呢能够探索哈某一个领域，看看有没有新的机会，有没有更多的可能在里面，用这个词 tap， 后面加上 opportunity 啊，机会合到一起呢叫做挖掘新的什么机会。今天我们讲的是旅游的话呢叫做 tourism opportunity， tapping tourism opportunity， 哈，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组。截至去年年底啊，中国高铁的长度呢已经达到了25000公里，为世界第一。到2020年，高速铁路网将覆盖全国80%以上的大城市。China's high speed rail reached 25,000 kilometers， 达到了一个长度 in length， 哎，后面跟一个介词词组啊，表示它的长度 length。length 我们讲过是 long 的名词的形式哈，前面加介词 in length 表示长度。 by the end of last year 哈，那么去年的这个长度呢已经达到了25000公里，成为了世界第一哈， the longest in the world。 那么到2020年，加这个介词 by 哈，同学们用这个词 by 表示说在2020年之前哈，它的一个目标呢是 the high speed network will cover more than 80% of big cities in the nation。 随着铁路网的建成，高铁啊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首选的哈旅游的方式啊。 With the completion of network， 完成了哈，我们用这个 complete 这个词来翻译，但是呢用 complete 动词的形式是不可以的哈，因为呢它前面有这个介词 with，因此我们对 complete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修改哈，把它从动词变成名词的形式，后面加一个 ion， completion，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network， 铁路网的一个建成，这里面呢指的是高铁网的一个建成。 The high speed train has become the top travel means，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首选的旅游方式， top 这个首选用这个 top TOP 表示顶端的最顶上的这么一个选择，叫 top choice 啊，你的首选啊，我们用这个词 top travel 后面有一个 mean M-E-A-N、哎、这个词啊，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为一个意思啊，它是一个方式和方法，就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叫做 method 或者 way 啊，或者叫 option 来表示一个方式，后面加上一个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人数的一个选择啊，叫 increasing number 啊，这个词不难， number 前面加一个 increasing 表示这个数量啊不断的在攀升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increasing number of tourists in China， 国内的一些主流的啊旅行社和一些大的旅游的一些网站啊，推出了一个高铁的旅游频道，其中包括高铁沿线的城市和旅游的目的地，在上面啊可以买到很多的东西，包括景点的门票、酒店、租车、一日游和公交的这个车票，同时还可以找到有关美食啊和旅行的一些点评。 Major Travel Agency Launch a High Speed Railway Travel Channel、哎、出现了一个词叫做 Travel Channel 哈，旅游的这么一个频道哈，专门是一个针对高铁的这么一个 Travel Channel on its app，在它的应用上和 APP involving all cities and tourist destinations， 在这个 APP 上呢可以看到可以查到呢相关的城市以及呢 tourist destination， 一旦讲旅行的话呢，这个 destination 是一个高频词啊啊，表示旅行的目的地 destination。 那么前面加上形容词 popular destation，表示非常受欢迎的这么一个旅游的目的地，我们可以说某一个城市，比如说北京 or Shanghai is a very popular destination， 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个旅游的、啊、旅行的一个目的地、啊、destination 后面 along the high speed network、啊、它是围绕着这个高铁的沿线、啊、设立的这些城市啊旅游的目的地的一个推介。同时我们看一下这些景点包括哪些服务，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有这个门票啊、酒店啊、租车等等哈，非常的便捷，非常的全面的一个服务。首先我们看一下 tourist attraction， 它表示一个名胜古迹，哎，我们翻译名胜古迹呢叫 attraction， 吸引人的地方，前面加一个 tourist attraction， 有的时候也可以叫做 historical place 或者叫 interesting place， 都可以表示说名胜古迹。这里面讲到了一个景点的门票哈， tourist attraction tickets， hotels 酒店，然后呢vehicle rental， 哎，这个词同学们记下来，租车 vehicle V-E-H-I-C-L-E vehicle 车辆 rental R-E-N-T-A-L、租合到一起呢，租车啊，大家到了一个地方可以租车，那么英文叫 vehicle rental， one day tour 一日游， and bus tickets are all available、啊、在上面都可以买到，用的词 available。另外呢还有一点非常人性化的是呢，对这个食物啊、美食和一些景点啊提供了一些点评， Food and travel reviews can be found， 点评啊我们用这个 review R-E-V-I-E-W、啊、review， 我们知道 view 是看， review 呢表示呢回头再看啊，可以翻译成学习的这个复习，也可以指呢我们对某一个事情的一个回顾。同时啊，高铁沿线呢许多中小城市也被列入旅游目的地的名单，随后他们见证了旅游业的一个爆炸式的一个增长。 Many small and medium size places、啊、两个词 small and medium， 中小的这个中叫 medium M-E-D-I-U-M places along the high-speed rail network are included in the destination list of travelers， 哎，被列入到了他们旅行的这么一个名单当中。 And they witness explosive growth in tourism， 他们见证了一个奇迹、啊、见证了一个爆炸式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好，我们看一下见证这个词呢，用这个 witness W-I-T-N-E-S-S、啊、见证是一个动词，当然这个 witness 还可以是人哈，表示一个目击证人哈，叫 witness。 后面这个 explosive 呢，它的意思表示一个炸弹，但这里面它是一个形容词，表示就爆炸性的一个 growth in the tourism， 所以合到一起呢见证了一个爆炸式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叫 witness explosive growth in tourism。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高铁的一些线路啊，特别受大家的欢迎。比如说讲到了这个合福线啊，这个合福呢是指合肥到福州，沪昆线是上海到昆明，以及呢西城线西安到成都，被认为是最美丽的高铁线路，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The 合福 line， 合肥到福州 ；The 沪昆 line， 上海到昆明 ；and the 西城 line， 西安到成都 ，are deemed， are thought， are regarded， 啊，被看作啊，几个词都可以。今天用的是 deem， d e e m， 啊，那么这个词啊听起来有些陌生哈、啊。如果同学们觉得这个词哈、啊、不太熟悉的话呢，可以用这个 regard 这个词也可以，或者说 thought 啊，被看作、被当作都可以。The most beautiful rail route。By tourist， 这个路线用的是 route， R O U T E 啊，表示一个飞机、火车啊、公交车的这个路线，用这个 route 这个词啊，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By tourist， and they continue to gain popularity among travelers， 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获得了一个 popularity， 用它的名词的形式来翻译，受欢迎。我们比较熟悉的话呢，用这个 popular， something。Is popular was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但今天我们换成了 popularity， 同时呢前面把这个 get become 变成另外一个动词 gain， 获得，继续获得， continue to gain popularity among travelers。 那么高铁建设呢，同时啊增加了家庭旅客和老年旅客的数量，促进了高铁沿线城市的旅游业的发展。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 speed rail willboost the number， 哎，提升，我们用的这个 boost， b o o s t， 啊，表示一个提升。The number of family travelers， 家庭旅行 ，and the senior tourists， 老年啊游客的数量，叫 senior 这个词，我们表示说年龄比较长的或年纪比较大的人，叫 senior tourists。Promoting the tourism industry of city along the high speed railways。好，最后我们看一下，据估计到2025年高铁旅行呢将占国内旅游的 20%。 It is estimated， 今天我们又见到了这个词叫 estimate， 估计啊 E-S-T-I-M-A-T-E， 往往呢它前面用一个被动语态的形式， It is estimated that，据估计，这个词组啊，往往用在这个媒体的报道当中啊，听新闻、看报纸的时候呢，往往会出现 "It is estimated that"， 据估计怎么怎么着啊 ，the high speed rail travel 高速铁路和高铁的旅行 will account for 出现了这个词 account for， 它占据了它的一个比例哈、啊，或者一个百分比 account for 20% of。国内旅游啊，想想国内的怎么说呢，我们讲过，大家比如说去机场的时候呢，会看到一个国内的航班和国际航班，国内航班我们会用 domestic， domestic， D-O-M-E-S-T-I-C， domestic， 国际的话呢是 international， 哎，两个词同学们又啊复习了一遍， domestic travel by 2025年哈、啊，将有一个 20% 的这么一个高的一个份额。所以说啊，在今后啊，高铁会给大家更好的一个出行的体验，更多的一个出行的选择。好，那么接下来我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peed railway networks on the fast track, Chinese travel agencies are tapping tourism opportunities.China's high-speed rail reached 25,000 kilometers in length by the end of last year, the longest in the world. By 2020, the high-speed network will cover more than 80% of big cities in the nation. With the completion of network, high-speed train has become the top travel means of increasing number of tourists in China. Major travel agency launched a high-speed railway travel channel on its app,involving all cities and tourist destinations along the high-speed network. Tourist attraction tickets, hotels, vehicle rentals, one-day tours, and bus tickets are all available. Food and travel reviews can also be found. Many small and medium-sized places along the high-speed rail networks are included in the destination list of travelers. They witness explosive growth in tourism. The Hefei Line,The Hukun Line and Xicheng Line are deemed the most beautiful rail routes by tourists, and they continue to gain popularity among travelers.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peed rail will significantly boost the number of family travelers and senior tourists, promoting the tourism industry of cities along the high-speed railways. It is estimated that high-speed rail travel will account for 20% of domestic travel by 2025.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咕噜牛》的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the Gruffalo. 那今天呀、，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关于咕噜牛的一个故事。Who is Gruffalo? We didn't see this kind of animal before. 那谁是咕噜牛啊？这种动物我们以前可没有见过。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Gruffalo. 那今天啊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咕噜牛。A mouse took a stroll through the deep, dark wood. A fox saw the mouse, and the mouse looked good. 有一只小老鼠啊在密林的深处溜达着。踢踏踢踏。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只狐狸看到了它，馋得口水呀、直滴的。Where are you going to, little brown mouse? 在这个时候，有一只狐狸看到了它，馋得口水呀、直滴的。Where are you going to, little brown mouse? Come and have lunch in my underground house. 哦，亲爱的小老鼠啊，你要去哪儿啊？进来吃午饭吧，树底下就是我的家。It's terribly kind of you, Fox, but no, I'm going to have lunch with a Gruffalo. 狐狸，你太客气了，可是很抱歉，咕噜牛约我来吃饭，一会儿啊就见面了。 A Gruffalo? What's a Gruffalo? A Gruffalo?Why didn't you know? 咕噜牛？咕噜牛是谁呀？狐狸问道。 咕噜牛就是咕噜牛啊，怎么你连这也不知道？ He has terrible tusks and terrible claws and terrible teeth in his terrible jaws. 嘿嘿，那咕噜牛啊，它有可怕的獠牙，可怕的爪子，可怕的嘴里呀，长满了可怕的牙齿。 这个时候狐狸连忙问道 Where are you meeting him? Here, by these rocks, and his favorite food is roasted fox. 那狐狸问道那你们要在哪儿见面呢？ 就在这块岩石旁，烤狐狸这道菜呀，他最喜欢吃了。 Roasted fox, I'm off, Fox said. Goodbye, little mouse, and away.He's bad. 这个时候狐狸感慨道说什么烤狐狸哦，我的天哪小老鼠我还是有事要先走了。 他飞一般的溜掉了。Silly old fox. Doesn't he know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Gruffalo? 嘿，那这个时候小老鼠啊他哈哈大笑着说这只狐狸呀、可真蠢什么咕噜牛啊难道他不知道咕噜牛啊根本就没有 On went the mouse through the deep dark wood An owl saw the mouse and the mouse looked good 这只小老鼠啊继续在密林深处溜达着踢踏踢踏一只猫头鹰看到了它馋得呀口水直滴的 Where are you going to, little brown mouse? Come and have tea in my tree top house. 这个时候啊，猫头鹰连忙问道说，嘿，亲爱的小老鼠，你要上哪儿去呀？上来喝杯茶吧，树冠那儿就是我的家。 It's frightfully nice of you, Owl, but no, I'm going to have tea with a Gruffalo. 小老鼠连忙回答道说 Oh, 猫头鹰啊，你太好心了，可是真的很抱歉。咕噜牛约我来喝茶，一会儿啊就见面了。 A Gruffalo? What's a Gruffalo? A Gruffalo? Why? Didn't you know? 这个时候猫头鹰连忙问道说咕噜牛，咕噜牛是谁呀？ 咕噜牛就是咕噜牛啊。 怎么，你连这也不知道吗？ He has knobbly knees and turned out toes and a poisonous wart at the end of his nose. 咕噜牛啊，他的膝盖特别鼓，而且脚趾啊插得特别大，鼻头上的毒瘤啊也特别可怕。 Where are you meeting him? Here, by this stream. And his favorite food is owl ice cream. 那这个时候猫头鹰连忙问道说你们要在哪儿见面？ 就在这条小河边，他最喜欢吃的就是猫头鹰冰激凌了。 Owl ice cream? To eat, to who? Goodbye, little mouse.And away owl flew. 什么？猫头鹰冰激凌？对不起，小老鼠，我还有事儿，我要先走了。猫头鹰说着，拍拍翅膀，就开溜。 Silly old owl, doesn't he know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Gruffalo? 那这个时候，小老鼠感慨地说道：“嘿，这只猫头鹰啊，可真蠢呐。”什么咕噜牛？难道他不知道咕噜牛根本就没有 ？On went the mouse through the deep dark wood. A snake saw the mouse, and the mouse looked good. 那这只小老鼠啊，继续在密林当中溜达，踢踏踢踏，一条蛇看到了它，馋得口水呀直滴的。 Where are you going to, little brown mouse? Come for a feast in my log pile house. 那亲爱的小老鼠啊，你要上哪儿去啊？快进来喝杯酒吧，木头堆里就是我的家。 It's wonderfully good of you, snake, but no, I'm having a feast with a Gruffalo. 我亲爱的蛇呀，你真的太热情了，可是很抱歉，咕噜牛约我来喝酒，一会儿就见面了。 A Gruffalo? What's a Gruffalo? A Gruffalo? Why didn't you know? 咕噜牛？咕噜牛是谁呀？蛇连忙问道。咕噜牛就是咕噜牛啊，怎么，你连这也不知道？ His eyes are orange. His tongue is black. He has purple prickles all over his back. 他有黄澄澄的眼睛，黑舌头，紫色的倒刺啊，长满在他的背后。 Where are you meeting him? Here, by this lake. And his favorite food is scrambled snake. 那这时候蛇连忙问道说你们要在哪儿见面呢？小老鼠回答说就在这儿，就在湖的旁边，炒蛇肉这道菜呀可是它最喜欢吃的啦。 Scrambled snake? It's time I hate. Goodbye little mouse and away snake slate. 什么炒蛇肉？我的天哪，对不起小老鼠，我还有事儿，我要先走了。这条蛇说完之后扭着身子就开溜。 Silly old snake, doesn't he know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Gruffalo? 这条蛇可真蠢呐，什么咕噜牛，难道他不知道咕噜牛根本就 我的天哪。 ButWho is this creature with terrible claws and terrible teeth